也是有反思的，又把这个事情和他不能封侯这个联系起来，实际上又更写出来李广此时啊内心的这份悲凉，这一辈子就希望能够封侯，就是满足不了。当写到这个程度的时候，这个整个列传呢、啊、就差不多就该结束了，就写到李广最后一次有机会、 嗯、 因为那个时候兄这个汉朝已经大规模反攻了、 嗯、 有机会 封侯， 封侯了、 就是、 结果是怎么样呢？ 嗯， 这个史记是这么记载的啊，这个广从大将军轻击匈奴，他准备跟着这个卫青啊去出击匈奴，抓到了俘虏，知道单于所在的地方，就知道对方单于在哪，结果乃自以精兵走之。 这里的轻就是卫青， 卫青，卫青听说哦，敌军单于在这儿， 嗯， 我自个儿带兵去了，你看，这他把底下人不管了，他带兵去了。而令广病于右将军军，右军去， 嗯， 说白了就是不给你立功的机会， 对， 对吧？结果怎么样呢？东道少回远，而大军行水草，其势不屯营。那个地方水草少，路远，根本没法驻军。李广就向他请示：“且臣结发与匈奴战，今乃亦得当单于，臣愿居前先死单于。”他说：“我从刚刚结发，就是少年时期，我就跟匈奴打。 打，嗯， 卫青比他小好多呢。 对， 他说，这个我那么年轻，我就跟匈奴打一仗。今天我们终于有一个机会，你能不能让我？” 嗯， 坐回前锋， 哪怕我死在战前。 你说一个老头去、哦、去向一个青年将军求这么一个机会啊、 嗯、 你是真的有人读起来心里 好凉， 很心酸的、 嗯、 结果呢，将军卿亦因受上戒，以为李广老庶几，无令当单于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卫青其实已经暗中接受了皇帝的告诫、 嗯、 说这个人命不好、 嗯、 岁数大，不吉利，不能用他。 这是汉武帝受的， 这既有汉武帝的这个授意，也有卫青的私心。 嗯， 这些话司马迁什么话都没说，我反正把这事给你写下来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、 嗯、 读者自己看。哎，与此同时呢，有个叫公孙敖的人刚刚把侯爵丢了，哎，这结果呢，这个做中将军跟着大将军，然后这个大将军这个卫青呢，就让公孙敖，他想让公孙敖做，就他带着公孙敖去抓单于， 等于把这个机会留给了公孙敖。 哎，对，给他了。哎，故意让这个李广走。所以李广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，向大将军致辞，就是请求说你不要这样，不要让我走。结果大将军不听，然后令长史封书于广之幕府曰：急一步如书，赶紧到你那地方去。这个李广很生气，没有拜辞大将军就走了，然后一甚愠怒而就步到了自己的部队，引兵与右将军义基，就和叫赵义基这个将军两个人合军出东道。结果怎么样？君王岛向导没了， 走丢了， 走丢了，走丢了以后就落后了，这个部队就晚到了。你说多倒霉啊，是吧？ 是， 部队晚到的时候，大将军跟单于已经打起来了，结果单于就跑了。这一跑了以后呢，弗能得而还，就没有抓住大将军，向南越过了这个南绝牧，于是就是他们就回来，回来正好遇到了前将军和这个右将军，然后遇到了这个李广他们。等到李广他们再见到这个大将军的时候，这个大将军，这个谁呢？卫青呢，就持备劳卫广，就给他送了顿饭，问你为什么迟到，就是追究他，他实际上就是责任 归给了李广， 归给李广了。这个时候李广怎么样呢？就真的觉得是一种屈辱啊。 嗯， 卫青还给皇帝写信呢，说这个李广怎么怎么不对。李广没有回答。这个时候李广自己说了一段话， 嗯， 他说：诸校尉无罪，乃我自失道，吾今自上部，我自己上表请罪。到了幕府以后，